女孩，一个离异家庭的女孩，不敢相信爱情的女孩，她的美丽世间少见。男孩，幸福家庭的男孩，把爱情视为生命全部的男孩，他却相貌平平。缘分，一杯饱含旋律的醉人的红酒。在静寂的大学校园里，男孩深情款款，女孩面色微红，他们沉醉在这音律般的酒香中，伴着午夜悠悠的风，他们的爱搅拌着香草的气息，向校园四周弥散着。月亮在微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女孩会对这个相貌平平的男孩有感觉，也许她把爱情视为生命全部的原因。他们像其他情侣那样幸福地过着一天又一天。男孩喜欢微风拂过女孩长发飘动的样子，喜欢女孩欢笑时露出的两颗小虎牙，喜欢女孩挽着他的臂膀深情又伤心地说，我不要离开你。女孩喜欢男孩唱歌时专注的表情，虽然唱得很难听，喜欢每次和男孩相拥深吻的感觉，因为每一次都会让他心跳。他们同样计划着将来能有一个甜美的小屋，一辆黄色的可爱小车，生一个白胖白胖的小宝宝。为了他们的梦想，男孩出国深造，临走的时候女孩没有哭，她坚定地说，我会等你回来娶我的。男孩微笑着撩开女孩前额浅浅的发，吻了一下，坚定了他们的梦。深夜里听着异国的虫鸣，男孩搔着头解着一个个未知的 X， 不自觉地想着那个城市的他迷人的微笑。其实追女孩的人有很多，也很杰出，可是他都一一回绝了，因为在他的心中只有唯一的一个他。深夜的时候忽然醒来，想到异国的他，就在想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真的好想你回来。时光匆匆如流水，一晃五年就这样过去了。男孩登上了归国的飞机，哦，应该不是这么说，应该说昔日的男孩已经成为了堂堂的男人，笔挺的西装，成熟的微笑，自信的步伐。一阵阵的凉风带来了灰白的云彩，深秋夹尘的空气吸起来更加的有韵味。熟悉的城市，熟悉的你，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男人一只手拖着行李箱，另一只手却紧紧地攥着他们的梦，他们的将来。五年的时光虽然大家都改变了许多，可是男人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那乌黑的长发像缎子一样漂浮在白鹅绒的风衣上。这个时候他一手翻着杂志，一手端着热气缓缓的咖啡，这是他们大学时时常来的咖啡屋，也是这个时候重逢的地方。音律缠绕着咖啡香味，浮荡在他们彩虹般的梦中。今天这个梦就要实现了，就这样隔街望着，男人的手攥紧了。绿灯，男人拖着行李向他奔去。城市还是那个很熟知的城市，只是秋夜无情的天气让人感到特别的困惑。 窗外黄叶画着圈儿往下的落，地下渐渐的湿了。女人向窗外望去，她认出了男人，她推门向男人跑去，搂住了他，她的眼里掉着泪水，百感交集的泪。男人抖动着双唇，慢慢地张开了攥紧的手，一枚白金的钻戒顺着生命线滑落在地，鲜血映红了女人的白鹅绒风衣。是意外，闯绿灯的车尽管全力的刹车，可还是要了她的命。女人再也看不到她唱歌时那专注的表情了，再也感受不到她深吻时心跳的感觉了。每次深夜突然醒来的时候，她都会去摸着她送给她的钻戒，就这样静静地哭泣，哭泣着。 深蓝空洞的悲哀是我不甘，不愿意哭泣也不放弃，你呼吸是爱，淹没了曾经深蓝冰冷的等待，谁能告诉我潜入一万米深海能否见到你？